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，即日至1月1日，镶嵌 K 金货品减18%，黄铂金公费半价，更多惊喜等你来拿，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，香港电台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，新加坡最新933，马来西亚988，心手相连，万众同声，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 周末上午的10:02:08，这里是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欢迎大家来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完整的为大家播报第949期榜单的情况。首先呢，我们透过公告牌来了解一下本周榜单的具体排名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 第15位，谢霆锋，清空。 小小世界大大不同。 第14位，李荣浩，年少有为。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。 第13位， HNH48 魔女的诗篇。 如果这一是必经之的咒语。 第12位， Jin Lee， 侘寂。 心酸酸酸透酸酸难骗过。 第11位，黄子韬 NWMO Stay Open。第10位，曲志安，教我这么爱下去。 来诚实地答谢你伴我散步人间。 第9位，鹿晗，时间停了。 哦，请别戳破曾经的脆弱。 第8位，王铮亮，你从未忘记。 你从未忘记，也从未远去。 第7位，汪苏泷，全世界陪我失眠。第6位，容祖儿，呀呀呀。第5位，张杰， Bamboo。 第4位，华晨宇，寒鸦少年。第3位，张碧晨，不给予。 人与人之间的结局谁来决定。 第2位，薛之谦，违背的青春。 原谅我可好。 本周冠军曲目，张艺兴，梦不到雨林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本期榜单的排名呢，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。首先呢，我们关注到的是这首歌呢是原本排在第15位，那上周的成绩是第3，本周最大的降幅。好，我们要听到的是谢霆锋的这首《空》，榜上歌名呢叫做《清空》，这是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。 一天又一天与一年又一年的漂泊，

怎么绽放，也不会有花香。当全场慢慢看着，教学的布才能擦亮，它只能自负长出荆棘的土壤，力量的终点不是圣殿，是牧场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来自 SNH48 在十月份发表的 EP 同名主打歌《魔女的诗篇》，有着魔幻的主题和优雅复古的古典风韵。这首歌呢，成为了第949期全球榜第一首亮相的新歌，首周进榜排在第13位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12名啊，同样是新歌上榜，这是之前在香港方面榜单有着非常好成绩 Jin Lee 李信妮的新歌。这首歌呢，用到了来自于日本的茶道哲学词语，我们来听这首《宅记》。 三房空寂，并没住客可记挂，天涯孤寂，愿长可怎么变犹如汗水煮蛙，不生不死以为算吧。在他的家住过了也是我家，好茶味道特别吗？剧情像沙画演化，记住了每刹那吗？有画过什么吗？抹掉了什么吗？心里画过他，也就有他。So 伤心。 加入了中国元素的电子热歌，来自于黄子韬与 Depto & More 所合作的这首 Stay Open， 啊，进榜第三周，从第十五名上升到了本周第十一位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全北京都在听的声音。 Hey， 这里是 Rhythm Mix 节奏驾到，我是主持人常小航。 Here comes beats。 五年520期的节奏驾到，让周末的音乐陪伴成为一种习惯。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，融合爵士、欧美流行，持放 Remix 电音舞曲。节奏驾到，用温暖表达我爱你。 多听会有好身材哦。 每天起床第一句由我们来叫醒你，多全心烦不着急，音乐互动陪伴你，晚睡早起好累心，好歌给你来打气，努力我要努力，活力慢慢上班去， 叫醒你叫醒你叫醒叫醒你叫醒你叫醒， 青春活力谁能敌， 让音乐来叫醒你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 新的一年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还是静鱼河。 哎，月月鸟小哥哥， 欢乐你的上班路。 2019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十七点四，每周六日上午10点至12点，每周接榜专题，了解各成员台当地乐坛风云动向。全球华语音乐盛大交流平台，展示各地明日之星潮流指数。

今天白天本市是阴转多云天气，云层相对较厚，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，但对出行没有明显影响。今天前半夜有一股冷空气到达本市，将带来6级左右的偏北阵风，请注意防范阵风的不利影响。另外，今天是冬至节气，开始数九，也恰逢夜间有明显降温，请注意保暖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白天阴转多云，偏北风2-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3-4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-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5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中国冰雪大会暨京津冀大众冰雪季将于今天开始到24号在北京展览馆举行。市民可关注中国冰雪护照公众号注册，免费获取大会入场券。中国冰雪大会以参与、体验、互动为主要内容，不仅全方位展示冬奥会冰雪运动15个分项，还设置了冰雪文化展示、运动明星互动、新材料新工艺展示及冰雪运动 VR AR 等科技体验，以及民俗冰雪项目体验、儿童剧展演等内容。现场不仅有真冰场，还有仿真冰场、仿真雪场，观众可以自由体验多种多样的冰雪运动项目。同时，观众可在首次呈现的中国古代冰雪运动历史文化展中穿越历史长河，欣赏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历程。此外，京津冀3地体育局今天还集中发布了今年大众冰雪季的系列主题活动安排。北京市今年的市民欢乐冰雪季市区2级活动将分别达到46项和120项，河北大众冰雪季期间组织的观众性冰雪赛事活动也将达到260项，针对青少年的冬雪主题电影课堂、冰雪冬令营等30多项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 10:33，现在是10秒，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，继续来关注我们全新的榜单第949期。我们进入 Top Ten， 排名在第10位的歌曲呢，也是在本周受到了大幅度的下滑呢。上周是第4位，来自于许志安的这首《平淡见真章》的情歌，我们来听这首叫做《教我这么爱下去》。 晴天太薄，只怕碰到已经粉碎。爱如何碰到冲击都可不碎。尘埃太大，一切刹那散于街里。要是还有爱，将一些记在心里。我有很多的缺失，你但有更多的信心。说不出的细碎，即使这是沦陷区，得你让我高贵地寄居。来诚实地答谢你伴我散步人间，还贪多1分钟，最好多100岁。大爱不需要什么根据，也许只需朝夕相对。茫茫花堆，静静风吹，谁狂傲地意料会遇到美丽人生。沉 就似一对，教我这么朝夕相对，然后一天一天的爱下去。 来自于许志安的这首《教我这么爱下去》是本周排名第10的作品。我们说呢，这是一期榜位翻天覆地的榜单。那上周的季军呢，跌到了这个。落到了榜尾，而之前呢三连冠的这首歌呢，本周呢是跌到了第9位。我们来听鹿晗的这首《时间停了》。 天也黑了，时间停了，那些故事不用再说了。 Oh no，长大之后的我还有一句没说的抱歉要说，有很多的诺言没兑现，一开始的冒险没终点，回忆变清楚，眼睛却开始变模糊。哦，请别戳破藏起的脆弱，才值得。可能现在你不快乐，可能那些伤口都还没愈合。后来我也学着沉默，学着面对遗憾，不愿再去说。对不起循环着那一段，我一直收藏着，害怕睁开眼回忆就已经飞走了。哦，请别戳破藏起的脆弱，美好的经过想要你记得，迷路 来自鹿晗的《时间停了》，用化繁为简的方式突出演唱的真心，献给他最爱的歌迷。这首歌呢，四周之前以空降冠军的身份上榜，之后三周蝉联，而本周下滑到了第9名。上周的冠军和季军呢提前出现，而其他榜位呢也有着不同幅度的攀升。上周第13位的这个成绩上榜，本周前进5位啊，来到了榜单的中游。来自于王铮亮的这首 OST 新歌叫做《你从未忘记》。 习惯空气中熟悉的气息，任由它挟持这脆弱的身体，过去像一场剖心的追忆，每一步都朝着绝望靠近。当你这样出现在我眼里，所有委屈才终于放过自己，曾经多少次想听天由命，却又心不由己不忍放弃。你从未忘记，也从未远去，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，我给你过去却 没能再继续这样一个我，你依然不离去，你从未忘记，爱从未平息，眼前的场景已默默放映，每一点一滴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你，才更让我疼惜。做什么都感觉有点急躁，最近看到了你和他新的合照，不同不痒的情绪好像也没有多难熬，也尝试要把日子过好，却越调整就越糟糕，麻木的想一场好不了的感冒。非常绕着地球一圈一圈，全世界陪我失眠，等待之后又是等待下一个光年，引擎加速燃烧远离